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每次听奔跑的时候，其实你都不会想要奔跑，因为你知道现在跑不起来啊！我在直播间，我跑怎么跑啊？ 是 这个啊， 而且就是每次听到雨前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想起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们每天放学都会听到这首歌， 对， 速度70迈的冲出校园。 是是是是，你都把雨前说成雨前了啊！可见你现在想的是什么？ 就是 money。 okay, 还好了，好了， 没有没有，我想说的是，每次听他们唱这首歌，就是因为是雨前和这个黄征的合作嘛，对，这三缺一啊，所以总想跟着一起哼唱一下。我不知道刚才是不是你也完成了这个功能哈。我们先送上了一首大家很熟悉的奔跑作为开场曲。娱乐最王牌，我们还有接下来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福利，这两天其实已经有不少朋友收到我们通知了，对不对？ 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公益系列活动第八场，法国甜蜜异国乐团的音乐会呢，将免费向大家开放啦。 我们送门票啊，然后如果你没有中奖，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北京音乐广播啊，我们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填写资料申请门票。法国甜蜜异国乐团1989年成立，也是会去发掘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的音乐作品啊，你可以去亲身体会那个时候的音乐是什么感觉。 当然呢，还有一种比较快捷的方式，就是联络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简单啊，只要今天发阳光两个字加自己的手机号就可以了。 联络我们呢，北京电台 FM974 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系列活动呢，获得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大力支持，谢谢。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是由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发起的设立的这个公益型的基金，围绕舞台创作、文化传播交流、人才培养，然后面向社会公开透明，去助推首都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我们要再次感谢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对于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的大力支持。 记得关注我们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Beauty in the world， 谢谢。 有凉爽的感觉吗？ 我以为你要后面跟一句谢谢。对， 好吧，今天换一个梗好吧。八四光年。 对啊，这个八四光年到底是什么？ 就有人就觉得说八四光年那个眼睛还长得大大的，蛮像白洁的。 那你像天线宝宝。 你搞了。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all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ey say forever. They say, so maybe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 Notice me. Stop and smell the flowers.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ild.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Yeah,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s, pick your pearl.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歌呢是特别有行进感的一首歌，如果你正开着车，然后呢，然后这个此时此刻的温度呢也不像中午那么热了，太阳晒到你的车里或者是你的身边啊，听着这首来自于 Masquerade 的 Beauty in the World， 你会觉得很开心的一种感觉， 有种行进在路上的感觉，就加油，就下班的时候心情一下转变了一种方式。 对对对对对，好，此时此刻其实有不少朋友都在下班的路上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一些我们熟悉的朋友，也有一些新的朋友，欢迎你们及时找到白洁伴，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找到我们哈、啊。包括待会儿我们也可以点点名嘛，是不是、啊？ 对，就是每一次在我们上班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下班了，然后开启了这个就是怎么说吃饭的模式，给我们发来很多这个吃饭的照片。 对，如果你想被我们念到名字，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这个微信发到我们的白洁伴，比如说可以发个冒泡啊，发个表情什么都可以，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对不 对？ 对， 总之每天下班的时候要在我们的白洁 FM 来滴打一下卡，签到。 好，就不用打卡了，别说的那么上班似的，那么完整，大家会听了哎觉得不用不用，就直接发一个红包过来就行啊，别客气，千万别跟我们客气啊， 直接了当。 来来，我们推荐一下最近的节目，有一个叫《热血街舞团》，本周六会有总冠军冠军之夜啊，总决赛的冠军之夜，召集人宋茜和王嘉尔率领的两大战队会冲击总决赛。 对，届时呢，通过人气榜呢投票成功回血的六位选手也将会全部集结，重返总决赛的舞台。 好。 而且说，在上一期的十强总决赛当中呢，排名第一位的是一个叫做昂昂的选手。就是他们的这舞团叫做 Super Group，也就超级舞团的意思。 可以追一下，如果喜欢的话啊。另外呢，北京卫视的综艺节目《跨界歌王》的第三季，本周六迎来第五期的比赛哈，会迎来一位强势的补位嘉宾，就是宁静，因为徐静蕾被淘汰了，所以他将会带来一首摇滚风的歌。 哎，还比较期待。 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摇滚的人，我觉得。 对，据说这一次的舞台表现十分的惊艳，值得期待一下的。 好吧。好吧，我们推荐了两个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以下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虽然有一个很甜蜜的名字叫心跳，但是去表达了两个人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沟通和相处之后的一种撕裂的场景，听起来有那么一些小心碎啊。心跳来自王力宏。 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哦、oh,又在哭泣，我给不了安慰，我又在摇头，有那么点后悔，爱情的

月天来自 SHE。 我们另外的两个推荐分别是历经三年打造三度更名的刑侦悬疑剧法网追凶啊，据说还是不错的哈。像之前潘粤明的那个翻身之作白夜追凶， 对 秦昊的无证之罪评价都不错，不知道这一部怎么样哈。 有人说集合了卧底内鬼还有反黑等元素，开头几集观感都不错。 另外呢还有一个戏是这个一个话剧也推荐一下吧好不好。 叫做关系，今天晚上开始在仁义实验剧场上演。 好，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是有人特别来点播的。世界杯要到了哈，这个有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大家都陆续开始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因为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也会有很多的活动，对不对？ 对，那所以呢我们要听上这首歌曲是世界杯的主题曲吗？ 并不是。 老师在不是 Garden 是一个球队的队长特别点给他的队员们的、这个队长的名字我看了一下叫他叫这个游队哈、游队库马啊，阿库马马先生特别想把这首歌点给他自己球队所有的兄弟们，来自于野人花园 Savage Garden 的一首经典的情歌 I knew I loved you。 这是要向队友们表白吗？ And there it goes, I think I found my best friend. But I know that it might sound more than a veil. Crazy, but I believe I knew I loved you before I met you. I think I dreamed you. 真是深情款款啊。对，就是可见他对这球队的用心啊，或者说他可能也是想把自己的心呢、就告诉这些一起踢球这么多年的兄弟们， 对， 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他也想说虽然我们不能一起去参加世界杯了，但是我们可以在每周的足球时光里面享受像孩子一样的那种乐趣， 对， 并且他也承诺如果点歌成功的话他也会在下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呢就是跟每一位球队的这个队友们然后呢干一瓶 啤酒啊， 对，加油， 好， 然后这个愿望已经达成了、 祝福你啊。这个应该是一个现场的 live 吧。 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友情和爱情其实是相通的，就像听到 I knew I loved you 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想到说就像两个小孩子在围着 一瓶果酱一口一口的品尝它的那种甜度， 会不会有点甜的有点过了。 如果换作友情的话呢可能就是一群男孩子 对 在品尝着一瓶果酱。 如果回到我们相识的那个节点你会不会记得是什么时候或者说如果时光真的能倒流你想回到哪一天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一首叫逆流时光的歌，那种轻摇滚的歌其实会在听歌的时候带给你一些回忆感，听听看吧。 那时我们都年轻，对未来无限憧憬，看微风吹过田野，听细雨打湿泥。吹过

是种能量，让我眼里有光，看到最前方。我是月，向往一片海洋，蔚蓝宽广，有阳光跳跃在脸上，让我能够完全解放，祝我种子渴望自由的想象。我是月，向往一片海洋，闯荡，冒险对我是种能量，让我眼里有光，看到最前方。我是月，向往一片海洋，蔚蓝宽广，有阳光跳跃在脸上，让我能够完全解放，祝我种子渴望自由的想象。 这首歌来自于林志颖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我是鱼》。 嗯，知道。哎，水煮鱼是吧？ 说是吧？ 哎呦，不这样不好，我们不能每次都这样。嗯，对，我是鱼，我是鱼，我是鱼，行了吧？ 玩了这么多回，还依然乐此不疲的陪你玩。 儿童节快到了，谁心里还没住这个孩子呢？是不是？ 是。 对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一个关键词回复，留给大家当做一个 surprise， 提前的儿童节的礼物。 你就告诉大家发两张照片就好了呗。 对， 就是发两张我们准备的照片。 嗯，大家回复关键词童年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为大家推送两张照片。 嗯， 是不是很好奇？ 不会，现在其实大家已经知道这里面一定有坑。 其实还好啦，今天不算有坑。 嗯，好吧，要回复童年是吧，两个字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最近呢，其实好吧，网上其实还挺热闹的。因为电影手机二就要开拍了啊。然后呢，这个原央视的主持人就崔永元先生不太高兴。 嗯， 这两天接连在微博上批评了相关人员。其实我们也没有心情或没有时间来去梳理他们这些是非曲折， 是 大概说一下，就是觉得当时拍手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里面这个节目叫做什么有话什么说什么的啊，就严守一对吧。好像呢是被认为是有点影射崔永元来着。 对对对。但是电影上映之后，因为剧情的设置和他比较相似嘛，所以呢最后崔永元就觉得说他最怕女儿误会自己好像有什么问题，所以也不知道该跟女儿去怎么解释。 对，因为他不做这个节目之后，就是何晶来去接档这档节目。就是当时确实两个人像崔永元和何晶也受到了一些骚扰吧。 对，而且十多年之后呢，听说手机二要开拍，所以崔永元就发短信说问这个编剧啊窦振云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当年没有做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刘振云就表示说这个目前为止定的片名叫朋友圈，跟上一部没有任何关联。 但是崔永元好像不买账，然后就是各种什么的刘振云、冯小刚甚至徐帆。我觉得问题是在说他把刘振云的女儿刘雨林也带上了，捎带上了啊。 是是是， 包括范冰冰啊，这个事儿到底孰是孰非呢，我们不细究了，我只说一下我们的观点。因为就是可能他真的是因为这个电影名誉受了影响，或者说他的女儿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他这一次就把矛头对向了这个刘振云的女儿刘雨林，因为这个刘雨林跟这件事整个也没什么关联啊。 对 不对？ 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当年你担心自己的女儿受到伤害，那现在却将怒火对准了别人的女儿，用这种一些不太雅致的词眼来形容的话，确实有点过分。 至少不是一个好的沟通嘛，对不对？他可能会耿耿于怀，然后这么多年过去，可能也没有人跟他说一声对不起，表示一个歉意，然后就这口气可能一直顶上。 对。 然后呢，以前总觉得他很和善，是一个很好人缘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因为你想之前也就是有这个抑郁症，然后可能情绪状态会受影响，所以导致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其实有人觉得说他曾经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如今为了自己的个人恩怨，却成为了网络暴力的发起人，真的很遗憾。 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遗憾。我想，可能对于崔永元先生来说，需要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啊，对，啊，去多想一些美好的事情，美好的明天，不要老盯着过去的事儿。 我们深深爱过，当时紧握的手。怎么炙热？今天在同样城市中，我们故作冷漠，各自的 中，我们不做冷漠，各自的生活。爱可以让原来两个陌生人牵手，去拼凑一个全新世界。爱也可以让两个人都带着伤口，一个梦撕成两个世界。遇见你将会遇见了谁，发生了什么演戏，是不是你很可以，能把 实话说的讲的话，对，真的是实话实说的讲的话。我其实我们没有去支持谁，或者说我们哎，我们就支持这个崔永元，或者我们支持这个刘震云，或者是冯小刚。我总觉得说这件事情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就我们干嘛要去支持他们？这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啊。我们其实也真的，如果我们听有所言，我们也没有劝谁或者劝小崔说这个崔永元老师啊，你要大度一点啊，就是他自己的事。如果他有自己的情绪，他应该为他自己的情绪去负责任。 对。我们抛开这件事情的本质，不去谈论它，我们去去除掉一些负能量，我们只记得好的一点，就是还记得他曾经那个昨天、今天和明天吗？ 没有 这个就好了。 好呀，天线宝宝，你这么绕回来，真是让我有点意外呢啊！这突然一下绕到这首歌的歌名上了。 是啊， 好吧， 就只记得好的一面就好了。 你是在做和事佬吗？ 没有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没有任何观点。 没有，其实就是。我们只是倡导一种良好的沟通方式啊。 嗯， 但我总觉得这种事情其实也挺膈应，就是，我也许打这个比方不是很恰当啊，就有人可能绊了你一跤，然后你摔倒了，然后那人就是什么也没说就走了，然后你过了好多年，你过来说，哎，你上次绊了我一跤，我很难受啊，这个事儿，听说你又可能绊我一跤， 所以 对、啊、 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不是不报，事后未到吗？ 但是你说绊别人那个人，他是不是也应该做点什么？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对不对啊？ 对， 就是，这就是你看。我们最好不要去劝架，也不要说 相报何时了。 对，劝架这事谁会做是吧？谁会做谁去做，反正我不做。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嗯，有时候发表一些言论呢，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大家可以指出，或者说啊、对对对，这可能也是有些自己的一些观点啊、 嗯、 对对对啊。 联络我们今早的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抛掉刚才那个话题，我们回归到今天童年的这个话题来好不好？ 对我们还是说点开心的事儿啊。 是。 当然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这个观点，如果你觉得哎这主持人怎么说成这儿，我真不开心，你要关收音机。别。对，如果你要表达你对我的这个反对的这个观点呢，也欢迎你可以把这个微信的小红包直接转账到。 好了， 对我就是想说，人嘛，每天这生活也挺累的，是不是？不要去揪着一件事情不放。但是你像袁立，这是误会之外另外一个误会的事儿了，我们也不会去详聊这件事儿，也是说。一个什么这个、就 是、他最近也是一波三折了， 对，说这个说那个的啊。 嗯，因为就是之前可能是因为收到的一些礼物造成的一些绯闻呢、啊、包括他自己在朋友圈发表了一些不恰当的言论。 对，也就是说某传媒公司的老总卖了他一幅画，然后他大概觉得说、哎、当时买了好多钱，然后呢突然发现这个东西好像不值钱啊、嗯、对， 但是他就是用了一个这个骗子 这样的词汇， 偏激了一些吧。 对对， 就是 这件事儿就被这个雕塑的作者知道了，然后他就发布声明说，我自己能够保证这件雕塑100%是我自己创作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立刻去你府上签名。 好吧，我觉得这件事情来龙去脉呢，我们也不细说了，反正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有误会最好还是好好沟通嘛，是不是？ 是 啊，对，就是虽然说也不是说让你把所有事憋在心里，就是也不像说好像哎有些西方人那样啊，你直来直去去沟通什么的。 嗯，总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适当学会沟通一些技巧，有什么误会我们可以开诚布公的表达，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觉得互相都能体谅一些，对不对？包括说现在的这个朋友圈真的有点害怕，有的时候你真的不太敢发什么东西，就是怕别人就误会到你。 对，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可能还是不太忙的原因。 好累呀、啊、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嗯、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是不是要提示各位朋友啊、 嗯、 不要吝啬你的这个回复， 对，就还是想让大家看照片呗， 对，回复童年两个字到白杰 FM 上就可以收到两张照片，绝对不是坑，就是单纯的两张图片而已。 说了大家就不信。好了，刚才的事儿呢我们也就说到这儿了，也就不再提了、嗯、而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做一个小互动，因为我们的白给100块的现金好像又积累到了200块，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抛出一个问题了。 好，我们来出一道音乐题好不好？ 好， 来听一首我挺喜欢的歌、嗯、而且我很有可能跟着哼唱，也欢迎你们同样跟着来唱这首很虐心的情歌，但是其实旋律很好听 啊。我们其实想问的问题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嗯、请问这首歌的原唱是许茹芸吗？ 啊，是或者不是呢？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呢。 嗯，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是方炯斌翻唱的男声版。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啊？ 你好，我是巴斯光年。 我微信名星星。 啊，星星你好，我是巴斯光年，旁边的是天线宝宝。 我是拉拉。 我提前过儿童节是不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如果你觉得上当受骗啊，就开玩笑啊。明天关注我们的娱乐总王牌，我们真的是会有真正的惊喜，而特别策划哈、啊，送给大朋友的这个惊喜策划。 是，但是今天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说，看到这两张图片上当了， 也不至于吧？啊，准备好了吗？ 好了，我有点紧张。 哎，别紧张，别紧张， 深呼吸。 对，不就200块钱吗？回头不行，艾科请你吃顿饭，好不好？ 不是，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互动答题、 这么幸运。 你是什么时候关注我们的？ 我关注很久，但是我每次下班的时候都赶不上，然后我今天提前下班了。 提前下班， 然后恰巧给我们就回答了一下问题，就被我们抽中了，是吗？ 真是，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应该是提前下班这件事儿啊，不是我们节目哈，这算是给你的好心情锦上添花了，加油啊！ 谢谢谢谢，好的。 五道题正问正答，请你做好准备。第一题，今天是历史名人啊成吉思汗的生日，请问成吉思汗是天可汗的意思吗？ 是。 不是。 我发现就是隔着话筒，然后大虽然大家 听不清楚是不是， 对对对、可能会有点这个噪音的感觉。 对对对对，成吉思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拥有海洋四方啊。对，是这个意思。 所以很可惜，但是我们还是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哦。 啊，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好吧，就算是就现在答案打 果然还是不能提前下班。 没有 失望的感觉是吗？ 你提前下班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我们还给你一个9.9的小红包，你怎么不说？ 对 不对？ 对、顺便你还可以回复“童年”两个字，看到我们俩的照片。 行，别忽悠了。好吧， 谢 谢 谢 谢 谢谢，还是很开心很开心。 谢谢你，再见， 拜 拜。好，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其实，在我们的互动过程当中，会看到非常多的有趣的朋友，包括他们有时候名字起的也很好玩， 是 对，比如刚才看到一个什么草珊瑚，好像是药名啊，就什么样的人都有吧，什么样的好朋友都有。 对， 然后我们会尽可能的会有一些，因为实在是太多的朋友，我们会尽量的留一些记忆点，然后呢，比如说选一些熟悉的朋友啊，就经常会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 是， 当然我们也不拒绝刚刚关注我们白街 FM 的朋友来加入。比如说今天其实我们选的，包括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应该也是不是关注时间不久啊？ 刚才那位星星就是在2018年的年初关注我们的。 哦， 嗯， 接下来这位是去年关注的是吧？是安吗？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安在吗 ？Hello，Hello，Hello， 嗨 ，Hello。 Hi, anybody here? 空空荡荡的房间，好像没有人在回应我们。 有人吗？ 什么？是我的吗？ 我是在叫你，你是在 我们是 在 吗？ 你在叫我吗？ 是我吗？好吧，是我。 您是哪位？ 我是什么？这个啊？ 安是你是吧？好，别 是我。 别慌，你这样我也好慌啊！真的，你把巴斯光年弄慌了。 把四零点的眼睛都快出来了。 好吧，好吧，小安是你是吧？啊，我们叫你小安了啊，加油好吗？我们有5道题让你来回答，然后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嗯，确定是我吗？ 真的是你？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知道。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嗯， 要答题是吗？ 不是，哎，你说错了，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 不要 不然我们能 躺着。 好了，我们已经确认完这个彼此的眼神和身份这么久了，是不是可以开始游戏了？ 好， 加油啊。 请听题，海豚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海洋生物，请问海豚是属于哺乳动物吗？ 请回答，3、2、1。 哺乳 是吗？ 是。 我自己还重复一遍，哺乳啊，是，好棒， 就确认了一下， 答对了，答对了啊！来来来，我们再问一下第二题啊，第二题，请问在古典小说《西游记》当中，猪八戒的这个九齿钉耙的重量是5048斤吗？ 梦一个吧。 是吧？ 要不然我们出的这个题也太难了哈，是吧？恭喜你答对了。 第二题的时候明显渐入佳境了啊。 好，现在再答对第三题，我们是200是不是就能拿走100块了？至少，来，请听题吧。 加油。在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张无忌幼年时中了一种毒掌，导致寒毒入体，九死一生。请问张无忌中的是寒冰掌吗？ 请回答，三二一，回答。 寒冰掌。 请回答，梦一个。 是吗？ 是吗？ 是吗？是吗？是吧？ 是哈。不是，我怎么感觉？什么是吧？是吧？不是吧？ 就每一次我们坐在直播间的时候被问到，就是吧？是吗？ 就感觉我弄不清楚到底是我在参与节目，还是还是他在参与节目？ 有种反转的感觉， 是吗？不是吗？对，需要吗？不需要吗？爱情需要理由吗？需要吗？不需要吗？突然觉得我自己变成了唐僧，有没有？ 哲学家， 小安，谢谢你的参与。 那么，当然还是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记得稍后把二维码发送给我们呢。 好， 拜拜， 拜拜，谢谢你。我们要不要考虑再接入一位朋友的电话呢？ 可以啊，再等一位朋友吗？ 好吧， 前两位都是女生，第三位应该是个男生吧？ 不知道， treat me like a toy. I know the other girlies wanna wear expensive things with diamond rings, but I don't wanna be the puppet that you're playing on a string. This queen don't need a king. Oh, I don't know what you've been told, but this guy right here is gonna rule the world. Yeah, that is where I'm gonna be, because I wanna be. No, I don't wanna sit still, look pretty. You get off on a 9-to-5 dream, but picking fans isn't trophy. 好，接下来这位我都不知道是真的是男生女生啊。现在因为刚刚那位朋友是男生的头像嘛，就是他的那个标志显示是男生，但是实际是女孩。 对对对，那这位呢，会不会反转一下呢？ 喽，老白哥 啊，果然反转了。 怎么称呼啊？ 吓我一跳。 接着叫小安吧。 啊，哎，刚才那位不就是叫小安吗？你也叫小安吗？ 原来刚才那位是 Echo 了，我们俩把名字的性别也搞反了。 哦嗨，哦，就是刚才那个叫 Echo 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为什么他说他自己叫？ 他太紧张了，可能。 他说他自己叫小安呢，大家听到了吧？我们没有说，他自己说，对不对？ 他可能太紧张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如何说自己。 对对对。 因为刚才那位和艾科同名，也叫 Echo 嘛，对不对啊？ 哦 哦，好吧。 小安。 哦，这个小安是你啊。 准备好 了？哎呀， 啊，好， 准备好了。 好， 我们就不寒暄了，正问正答，正式开始。 开始了啊，好吧。啊、虽然刚才你们俩有点身份互换，但是现在希望你能够加油，好不好？啊， 好好好好， 对， 好好好。 今天的第一道题，问你的第一道题，非常有意思一道题。好，来听题。动物分类当中都有一个科这么一个概念，比如说猫是猫科动物，对吧？啊， 对， 这个狗是什么？是犬科动物，是吧？没问题吧？请问， 没问题 啊？请问，羊是牛科动物吗？是吗？ 羊是 三二 不是。 抱歉，有点没搂住， 一下没 hold 住自己的情绪。 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最近我就好压抑啊。 这就是一个坑。 今天因为这道题，我突然觉得有点豁然开朗。这道题 没关系，没关系，还是很开心的。这道题 答案吧。 没有，就是感觉就是在这挖了一个特别大的坑，就等人走过来，就有点像小时候那种特别调皮的，然后一块冰，那个下了雪以后，然后你故意要把那个冰弄得特别滑，然后站在那个旁边，然后看那个。路过的人摔倒 ，sorry 啊，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心态。我其实希望钱能发出去。 哎、 小安，你不会不开心吧？ 哎，没有，我非常开心。 OK 啊，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小红包是送给你的，但是我们要普及一个知识点，其实这才是这个游戏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羊它真的是牛科的，它是属于牛科下属的羊亚科。 对， 好， 对，大分类是牛科。好，谢谢 你们，我会一直关注你们的。 好， 公布一下我们育儿题答案吧。 好，不是许茹芸，是许美静。 耶，答对了，谢谢你，谢谢你。好，最后呢，我也决定表示一下我的感谢。对，就是一声羊叫，好吧，咩。好吧，谢谢你参与，再见，拜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我是不是最这两天有点不太稳重？ 对对对，就要修炼一下自己了， 就感觉好像 有点大把年龄了，干嘛呢？ 什么叫这么大把年龄啊？ 好吧，那八四光年你要干嘛？ 八四光年又不是八四的光年，又不是八四，你84岁的这个老爷爷干嘛一大把年纪？ 好了，联络我们记得找到白金 FM 梁军，白水的白人杰李林杰，稍后还有一道音乐题等候你们。 是是是，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儿童节快到了 啊， 总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也没有资格过六一儿童节了， 为什么呢？ 对是吧？这个、 没有人疼爱吗？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需要给别人给孩子过儿童节了嘛、 啊， 对不对？但是你一想说，心里面其实还是要保有一颗童真。对 是， 但是也不要每天就是大肆的叫唤，到一个什么节就说，比如说你总会看到朋友圈里面有这个 过节了， 女生尤其是女生、嗯，哎呀，人家要过六一儿童节嘛啊！ 这个时候小朋友就开始站出来说，报告老师，有阿姨抢我们的节日。 没有，真正想说的是，我刚才看到一个段子说、嗯，这个只有有人把你宠成像孩子一样的人，你才有资格过六一儿童节 啊，不然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人的话，你就只能喊六个一。就别过六一了。 哎，那换位思考的话、啊，如果说有人疼你的话，可能六个一人家都不会开哦。 七个一。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在。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接下来请听音乐题，非常简单，我会放出一个前奏，问出一个问题，请你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打开跟我们的对话框，等待输入问题的答案。然后呢，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以及中间再选一位朋友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Echo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问题就是， 请问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林志颖唱的吗？嗯， 到这儿可能还要再反应一下。 嗯，会有个反转呢、哦。 蒙的不算啊。没有问问题之前蒙你都不算。 从现在开始，一二三，走了。 刚才其实也有人听出来了。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刚才我们问到的问题就是，听到的那首歌曲是来自林志颖的歌吗？是或者不是呢？不用加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杨春白杰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情人总你在痛的发过无痛，迎着风你瞒着该的苦衷，公园里那几不塞的耳朵，给我个神秘笑容，一个莫名的感动，命运相同，墙上依旧悬挂那幅候鸟月动，这房间我看不出什么悲的羽毛飘动，春风的过去解冻，不再去重温旧梦，是我的一贯作风，白色的羽毛被风吹动，清晨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揭晓正确答案了。其实前面我们先放过一首林志颖的歌了，对不对？ 嗯， 我是鱼。而刚才我们放到的这首真的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尽管有的时候呢，人们可能会把他们俩做一些小类比啊。 嗯， 对， 就是刚才我们再重复一下问题，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志颖的吗？当然不是啦。 对，正确答案，这首歌当然是来自于郭富城的歌了。 嗯， 就那个时候的男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崇拜的偶像啊， 嗯， 就是说至少如果提到帅这件事情来说， 嗯， 可能很多的男孩会觉得说啊，那就是郭富城很帅，他跳舞也很帅啊，嗯， 是， 虽然现在看起来他那个发型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林志颖也是当时非常火的一股力量哈， 啊， 对哈，小旋风嘛，啊，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郭富城的这首歌《 对你爱不完》。 当树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得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刚才我们发来正确答案的这个朋友们，我们会选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一位送出小红包，另外中间我们待会儿会再选另外一位。 嗯，最快发来答案的是游泳的鱼，恭喜你， 嗯， 还有第二位朋友是徐璐。 好，恭喜两位啊，我们看了一眼，嗯，两位应该都是男生吧。 是，有一位应该就不太确定他的身份，因为他用的是童年的照片。 对，但前面这位叫做游泳的鱼的朋友，他用的是，嗯，梅西的照片， 啊， 应该是要不就是梅西的球迷，要不就是巴塞罗那的球迷，嗯， 所以我现在应该说哦，他就是梅西啊， 对，就是这个， 马上该到世界杯了，抓紧时间普及一下。 所以当我旁边坐的这个大白旁边坐这样一个足球的小白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 嗯， 因为如果现在跟你把整个足球的历史讲一遍，这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个伪球迷的话，没关系， 嗯， 你就看你喜欢的那些东西就好了。 比如说 对你来说感兴趣的帅哥啊， 对， 对不对？是不是？ 关注一下这些球星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是啊，然后我们其实想说，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会准备一些内容， 嗯， 送给大家。于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早高峰晚高峰，我们和早安音乐秀联合推出了我们的世界杯这个王牌盛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策划啊。 对，当然还有很多落地的活动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哦，嗯， 比如说啊，我们可以先抛一点，比如说我们会组成我们的王牌足球队，还有王牌啦啦队， 由我来队， 哎嘿我觉得好像有像 Ricky Martin 的歌啊，就是 Go Go Go 啊，累啊累啊累啊，哇咔哇咔啊，这个打底。然后你现在听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总会带着一些挑剔的心，所以这一届的这首歌叫做 Lick It Up， 好像觉得没有那么好听， 没有那么燃， 但是还好是欢快的节奏吧。嗯，俄罗斯世界杯，你准备好了吗？ One life, one dream, one moment.One team, one you, lights high, thousand road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oh yeah, we all at, we right here.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圆梦中国春苗行动，北京市优秀少儿题材剧目展演每年六月到八月在北京举办。今年展演活动为小朋友们精心挑选了25部优秀剧目，其中有现实题材作品，有非遗创新的影偶作品，还有改编自中外经典故事及 IP 绘本故事作品等。艺术形式上，除了儿童剧，还包括音乐剧、音乐会、木偶剧、影偶剧等，每部作品都能够从不同的视角给孩子以艺术的启蒙。同时还开设了春苗观剧旅行手册、春苗家长采访、儿童公益集市、进校园公益戏剧体验、特殊群体公益观剧等系列活动，为参与家庭带来一次难忘的亲子时光。最后来关注，近日张敬轩全新单曲《天才儿童1985》MV 正式上线。在 MV 中，张敬轩将整首歌曲的艺术性发挥到最大，把实际场景和视觉感受虚实结合，并运用学校办公楼作为真实的场景创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2018年5月31号，今天是一个星期四，普通的一天，然后这是五月的最后一天了。 嗯 啊，如果你看看日历，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这一年夏天在继续前进着，而这一年的月份啊，又开始翻了新的一篇，明天就要到六月份了。 对，所以已经消耗了40%的能量了，抓紧时间吧，朋友们。 心里突然派生出很多酸涩之情。 嗯， 但是我想，音乐总是会一直响在耳边，它也许会给予我们一些安慰吧。 嗯，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接一首歌，讲两个故事，化身偷故事的人来到音乐素描。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十二楼》。莫文蔚曾经说过，说即使整个世界背离了我，我还是依然坚信这个世上还会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一起见证幸福，陪着我走过每一段的人生低谷，成为我灵魂上的支撑。 第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元年他说，听到一个女生讲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起你了，你不要过得太好，你比我差一点点就好，也不要比我早就找到另一半。这样说这样想我很抱歉，但是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我们总会遇见这样一个情景，明明知道离别就在眼前，却固执的挣扎的无法说出那句再见。 丑的惊动了猪八戒，他说，一个姑娘最酷的时候就是只要知道了一段感情不合适，再难过也狠得下心说再见，再不舍也能假装洒脱的大步向前。转身的一瞬间很孤单吧，可是你不知道你的背影到底有多好看。

或者是听一首歌，前提你没有开车。有些歌也许会让你觉得很难堪，也许那个人唱的不怎么样，有一些歌呢可能会突然就打动你心。 对， 他们会唱一些当下的流行歌，他们不厌其烦的去翻唱赵雷的成都，他们把那些可以让人驻足的音乐拿出来不停的翻唱。但是在那些流俗的音乐之外，有一些老歌呢却可以起到那种穿越时光的作用，来到我们的面前。 对，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最早是凤飞飞的一首经典的作品，后来呢也有一些人在音乐的真人秀当中去翻唱了这首歌。但是我个人认为今天的这一版，以及可能你自己这个在一个相对难过的时候翻唱的那一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两个版本。逝去的爱这首歌原唱是凤飞飞，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叫郑海龙。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后雨，随风飘去无踪影。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担心，虽然也曾悲泣，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曾悲泣，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 是还有人认为我们在玩切割游戏吗？ 说好听，还有人说赞， 也有人说切。哎，这首老歌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喜欢，叫做《逝去的爱》，这版可能相对偏摇滚一些。 叫什么歌的名字，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的朋友可能总会以为这首歌就叫做 Love is over。 你不妨去关注白斋粉杨俊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稍后晚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有歌单PO上来呢。 对，原唱是1992年凤飞飞啊，这一版欧阳菲菲啊，或者说逝去的爱。哎，这一版呢就是一个合集啊，里面这个郑海龙翻唱的这一版逝去的爱，总会有些酒吧的感觉，那个合集就是很酒吧。懂的朋友自然懂了啊，男孩女孩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推荐主播私房歌。今天艾科推荐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今天特别单纯的想和大家来推荐 Coldplay 的一首歌曲叫做 The Scientist。 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曲呢？因为我今天看到一句话说，科学的别离，科学的相遇和相识。其实我们不妨就把所有的今天一整天的情绪，无论好的还是坏的，都用科学这种方式安放在一首歌曲当中，释放掉它就好了。来自 Coldplay The Scientist 送给你们。因为 Coldplay 歌曲就是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精良制作。 好吧，没什么没什么想说的了。对，你说的这话也没毛病啊。好， 就是我们在说倡导一种科学的管理自己情绪的方式，我们不妨用一种非科学的方式来面对我们自己真实的情感。就比如说我们呼吸需要一种节奏，说话也需要一种节奏，所以恋爱也是需要有找到属于自己真正正确的那种节奏方式的。今天推荐第二首歌，来自王心凌《爱你让》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恋爱节奏》，送给你们。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我们可能会尽量让我们选择的歌曲好听， 嗯， 啊，或者说呢，值得向大家推荐啊，但是呢，也偶尔会有这个失常的时候，比如说刚才这首。 王心凌恋爱节奏， 对，这我得替艾珂说句好话，就是临时挑的，因为本来另外一首是推荐的老狼的歌，然后 模范情书， 因为都是男生的歌，我说那咱们换一首吧，就换了这首啊， 我们不如把它尬一下吧。就是其实就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就是寻找到生活当中属于自己恋爱节奏就好了， 没关系，不用太在意，我帮你找我回来就好了，要复古就复古的彻底一点哈，这首歌就是一首很复古的情歌，然后呢也是老牌的这个英国的摇滚唱将哈 ，Rod Stewart 啊，这个他的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这首是我特别喜欢的，叫做 The Old Heart of Mine。翻译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就是应该叫我这颗沧桑的心啊。 那就是老灵魂咯， 对、Old Heart of Mine， 这种复古的情歌其实都有一种特别执着的精神啊，就是即使我的心碎了1000次10000次，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放弃对那个人的执念啊。而且有包装的这种上世纪的这种音乐的风格，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能够喜欢和接受， 走心了。 我总觉得这种夕阳西下的时候听这样的歌特别的带感， 嗯，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歌曲你能够满意吧哈。 是，记得稍后呢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珂， 我是白洁，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不管你是不是过节，或者你打算过节，反正我们明天会有精彩的内容准备着， 大朋友们明天见。 After you're gonna stay, lonely night.